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走到

雷声呼唤至今常常在耳边。 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什么是年味儿？不是迫不得已挤在一起享受的剧，而是你看完世界后因思念而飞奔归来的团圆。不是在所有都贫瘠的日子里寻找的小趣味，而是将生活从手机搬回人间才看到的新鲜和美好。年是一种希望，对人间眷恋和美好的期待。不要厌烦过年到处都是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间喜乐，才是我们热闹的年啊。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M.B.L.O.T.O.O.O.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

街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吃饭不看手机，出游不看手机，多一些时间陪陪家人。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大家好，我是叶培。 我是小刚，周传雄。 你们好，我是韩红。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志鹏。 大家好，我是卓依婷。收听经典音乐，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大家好，我是张宇。 大家好，我是赵雅芝。 祝大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祝大家新春快乐。 在新的一年2018年，祝福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又来了，祝愿您大吉大利，吉祥如意，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大吉， 新的一年里平安幸福。 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我那天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体力脚步，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手心留下密密麻麻删删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我们是 SHE 笑声中的我们，一起举杯吧，给个理由先。

上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 我是环天下董事长莫天全，我代表环天下全球24个国家658个城市的全体同仁，恭祝大家狗年大吉，在新的一年里安家置业，事事如意，环天下，环点康。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仙网董事长郝鸿峰，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仅代表九仙网全体员工，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幸福，财源滚滚，步步高升。 大家好，我是中细软集团董事长孔军民。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代表中细软集团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新气象，新年有创新。 969公益主张， 969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十几年才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威力。但请记住，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喂，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那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 嗯， 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给 她打电话。 哦，好。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作为80年代中国歌坛最重要符号性艺术家，《牧羊曲》《枉凝眉》等经典影视金曲跨越几个时代传唱至今无人超越。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艺术家助力活动969直约专线1381001969 1381001969。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只会在你的

是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紧握的胸口，我放手，我让座，脚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快乐，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明星通勤九六九， 通勤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导。 我是德尔叮当，今天心情不美丽吗？赶快把不愉快的心情甩开，明天就是全新的开始喽。 直到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新年钟声已经敲响，我仅代表管家帮全体家政员工，祝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狗年来福，事业兴旺。 大家好，我是北京纽卡斯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铁军。春节即将来临，我代表纽卡斯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幸福，2018年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新福医生斋生医学董事长傅芳。2018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一生，每天都听经典九六点九。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没有？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很久很久以前呀，春节以十月为岁首，这样做与种庄稼的季节很不协调。后来啊，有个天文学家研究了一种太初历，他以元月为岁首，这个历法被汉武帝采用，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春节。 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林奇，欢迎收听九六九春节特别节目《听年味儿》。对小时候的我们来说啊，年味儿是迫不及待想要穿上的新衣服，是贴上的春联和窗花，以及门前倒挂的福字，是迎接新年的炮竹声响，妈妈灶前忙活的年夜饭，还有长辈手中接过的压岁钱，吃顿团圆饭，然后亲朋好友走访一圈，以前那种气氛融洽的仪式感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儿时的那些过年习俗，你家还在坚持着吗？又有哪些过年回忆或是家乡习俗让你印象深刻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过年的那些习俗吧，让今年的年味儿变得越来越浓。在咱们北方啊，除了年前需要来个大扫除外，贴春联、放鞭炮以及大年初一走亲串友去拜年都是春节必做的活动。此外呢，老一辈还有正月初六送穷鬼的说法，这一天啊要在家里面进行大扫除，扫出来的垃圾、不穿了的破衣服等等统统都要扔掉，表示送走了穷鬼。要说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便是年三十当天全家人都得洗头洗澡了，洗掉一身的晦气，开始迎接崭新的一年。而且老一辈还有个说法，说过年洗头能保你来年头不痛。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在我们中国有各个城市的过年习俗还都不一样。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呢？比如东北的朋友初一不能扫地，否则会把财运扫出去。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正月里还不能剪头发，据说剪头发呢舅舅会倒霉。而在山东呢，正月初一是不能洗头不能刷牙的，这个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竟然连喷嚏都不能打，万一忍不住打怎么办呢？别急，先找找身边有没有墙面，对着它喷就没事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河北沧州，市民会在正月十六的晚上，每经过一个十字路口，都会扔下面值一角、五角、一元不等的硬币，俗称六百锭，为保佑家人在新的一年里无病无灾、幸福安康。今天我们特别采访到不同城市的人，来听听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过春节都有什么风俗呢？ 我们都是湖南的，我们那边过年会放很多烟花，每家都可以放。我们是大家族嘛，像我老公他有他是两兄弟的，就我嫂啊，然后我家公家婆，我们很大一家子的，然后还有我老公的叔叔，他们都是在一起的。 这湖南人吃辣椒，我不吃辣椒了。过年要去宾馆里面吃个年饭了，完那个到这个西湖看灯了。 我们第一天就是年初一，当我们是吃斋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年初二才是开斋，就吃肉，都是吃汤圆之类，表示一家团圆，都是这样。 回忆起那些家乡的过年习俗，是不是感觉这年味儿也没有那么淡了？那么你的家乡在春节期间又有哪些好玩的习俗呢？快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会精选留言在下期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哦。好了，本期的听年味儿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只是我想的太多，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1995年，还在香港某医院当护士的杨千嬅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最终夺得了铜奖并踏入了乐坛。杨千嬅身上呢有一种特质，就是平凡如你我却又闪闪发光。看看黄伟文写给他的歌吧，就知道他对他有多么的偏爱。写给别人的歌好多都是借歌手的口来讲故事或者是讲道理，而写给杨千嬅却像是为他量身定做一样。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压与瞒骗，好抱我不过分。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不担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落海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们意，已再见不再也。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躲下来你出去，讲再会也心去，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 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要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真的当是误会。那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大家好，我是五幺 Talk 创始人兼 CEO 黄佳佳。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仅代表五幺 Talk 全体员工，祝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经典调频96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总经理薛东阳。新春的脚步越走越近。我仅代表亚布力阳光滑雪场和北京莲花山滑雪场的全体员工，祝大家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欢迎前来体验滑雪运动的魅力。 大家好，我是货拉拉 CEO 周胜富。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货拉拉全体员工和平台司机，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吉祥，狗年一定旺。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 Thank you.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别管那么快，不要等。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